那两名神级军官忽然意识到了什么，有一人怒吼道： 是你暴露了我们的行踪，所以庆氏才会有准备的伏击我们。 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任小素问道。 我再问个事儿啊，你们神机营其他人呢，是不是被一支奇怪的部队给偷袭了？如果没人回答，我就等会儿再问一遍。 他们就在我们身后20几公里的地方，要是有种你自己去看。 神机营的军官凝声道。任小素哦了一声，果断用荆棘藤条杀死了他们。他有点疑惑，这俩人为何要单独行动，恐怕只有再往北边走走才知道了。他将这两人身上的纳米机器人给取了，还摸了对方兜里的财物，枪械也给丢进了收纳空间里面。前段时间在哨所里消耗的食物不少，他收纳空间也空了一些。不过任小素没急着离开，他在雪地刨了半天，才找到自己早早藏在雪地里的10几张扑克牌。当初他以为会有很多神机营路过这里呢，所以连爆裂扑克都用上，哪成想全是浪费感情，还浪费了他好些感谢币去中了10几颗荆棘藤条。爆裂扑克还可以回收，但荆棘藤条中下了没法拔走啊。找到所有爆裂扑克后，任小素才朝北方走去。如今他所在的位置还是探头山，再往北走就是凤仪山的地界。汤雪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但他得小心一点，以免暴露自己。出发的时候是上午，等任小素抵达凤仪山的时候就已经是下午了。然而刚翻过一座小山头，任小素便愣住了，只见面前趴着一名神机营军官，血液把一大片积雪都给染成了粉红色。那血液不是流淌出来的，而是喷溅出来的。这时候任小素忽然明白了诡异之处在哪儿了，神机营的军官撤退途中竟然遇到了狙击手，整个神机只有他刚才看到的两人活了下来，其他人全都死了。而那两名神机营军官临死之前都还想把他这个间谍骗到有狙击手埋伏的战场上来。因为任小素穿着神机营的军装，所以来到这里同样会成为狙击手的目标。要说这神机营军官也挺硬气，临死前第一件事想的不是求饶，竟是要把任小素引到这里给坑死。但狙击手应该已经离开了，任小素刚刚站在雪地里思考的时间绝对足够一名优秀的狙击手将他击毙了。但这么久了并没有子弹到来，而且此时距离那名狙击手的狙杀行动应该也很久了，狙击手没道理会一直守在这里，他狙杀神机营的任务已经完成。可是这里为什么会突然出现来路不明的狙击手呀？是庆氏的吗？应该不是，庆氏在战场后方的人只有唐周他们，这一点已经得到唐周确认了。那还能是谁的人？杨氏。任小素雪地里翻找了半天，不过当他找到那枚狙击子弹的时候稍微有些失望，不是暴徒的银灰色子弹，这子弹上面也没有暴徒所携带子弹的特有花纹。当然这也正常，整个杨氏到前线的作战部队一定非常多，狙击手一定也非常多。而杨小锦身为财团嫡系，一路寻找着神机营军官的踪迹，没找到一人就多收集到一点纳米机器人，这次才是真正的大丰收啊！眼瞅着他的外附式装甲都快齐全了。然而就在此时，还没等他把神机营军官的尸体全部找到，便听到南方山路上有引擎的声音由远及近。任小素皱眉，这会儿往北走的人一定是李氏的部队，他们也一定看到了荆棘藤条与死去的两名神机营军官。任小素立刻收起贪念往雪山里跑去，收集纳米机器人以后还有很多机会，但要是暴露的话那麻烦就大了。任小素最大的优点之一便是在巨大的诱惑面前依然随时可以保持自己的理智，例如当初在镜山里果断地放下黄金。这次伏击神机营军官比任小素想象中还要顺利，他甚至都没怎么费功夫，神秘的狙击手就帮他解决了 99% 的敌人。但这名神秘的狙击手也让局势忽然诡异了起来。 任小素往山里跑去的路上大概估算了一下，他刚刚只来得及收集了14名神机营军官身上的纳米机器人，但这些人身上的纳米机器人都比林七等人身上要多，所以任小素现在如果再以外附式装甲来保护自己的话，只剩一条小腿包不住，其余的位置全都凑齐了，战斗时肯定不会拘泥于外附式装甲的形态，必然是尽量保护自身的要害部位，但这样计算也为了方便他自己了解已获得的纳米机器人数量。逃离战场的时候，任小素还在想，他刚刚收集纳米机器人的路上已经又看到了不少死去的神机营军官趴在雪里，这光是他看到的神机营军官就有数十人之多，如果是普通的狙击手恐怕没有这样的杀伤力吧，而且只要狙击手开一枪，其余的神机营军官必然立刻高速运动起来，就以神机营军官的速度来看，不是神枪手的话根本不可能打死这么多神机营军官。看着那群神机营军官的死状，任小素很确定这些人曾对狙击手的位置发起过进攻，他们曾试图以速度来躲避狙击子弹，并且试图找到狙击手并杀死对方，但他们失败了。而那两个幸存下来的神机营军官大概本身就是伤员，所以其他人让他们先撤退，这才留下一条命来，其他人则全部阵亡。这可是神机营战士呀，就算他们战术失误被庆石给打掉了锐气，但这也是李氏极为看重的神机营啊，怎么就被一个狙击手在半路上弄死了百十个人？难道对方也是和杨小姐一样的完美级枪械技能？可这世上哪来这么多神枪手啊？说实话，任小素总觉得那名狙击手很可能就是杨小姐，但证据却又告诉他不是，而且杨小锦也没道理会出现在这里。任小素先去找土豆射手要了今日份的土豆，这才回到营地。 哎，小素回来了。 李清正乐呵呵地接过了任小素怀里的土豆。 做饭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了，我听说其他帐篷的人都已经断粮了，有些人饿得实在受不了，顶着恐惧也要出去寻找食物。 早点干嘛了？ 任小素拍打着身上的雪说道， 这时候体力和精力都已经下降到最低点了，想找食物都没有足够的体力支撑。 陈无敌走到任小素身边，帮他把拍不着的雪也给拍掉了，还递了一块热乎乎的土豆给他。 师傅，吃土豆。 任小素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 我们在这里已经待了四天了，除了咱们恐怕所有人都没东西吃，如果再在这里耗下去，所有人都得死。 啊，何止是我们呀？ 李清正叹息道：“ 我们这里才1000人，整个战场上恐怕有20000多私人部队士兵忍饥挨饿，全都被这私人部队的主官给害了。大家如果吃饱了肚子，也不会这么难熬。现在就不一样了，搞不好一场大雪过去，光饿死的人就有好几千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就在此时，营地忽然躁动起来。任小素拉开帐篷的门帘往外看去，却因为一座座帐篷遮挡的关系，根本看不清发生了什么。 你们在帐篷里待着，我去看看。 任小素说着便往外走去，只见营地里好多人都走出了帐篷，似乎是他们身后的最南边的位置出现了什么骚乱。 怎么了？ 有人问道。 不知道啊，我也是听到动静才出来的，难道是那边打架了？ 有人默然道。 都饿成什么样了还打架？ 任小素没理他们，继续往南走。快走到营地的尽头时，才看到竟是有私人部队以外的人来了。那是一支特殊的作战班组，正在营地边缘找人询问着什么。任小素凑近了一些，听到对方的话语： 你们为何在此驻扎？为何没有按指定时间抵达战略位置？营地长官呢？出来回答问题。 任小素愣了一下，这些人穿的制服并不是作战部队样式，而是特侦司的， 他迅速意识到这恐怕是来调查神机营相关事件的吧。神机营在庆氏那边遭遇了埋伏，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而他们这支私人部队曾与神机营交换车辆与服装，肯定也会成为特侦司调查的首要目标。任小素想明白这事之后便藏在人群里，他并不打算这时候和特侦司有什么交集。只见刘泰宇身边的加强连连长走过来说道， 我们的长官现在处于昏迷状态，他被神机营的军官给踢晕了，醒来之后一直高烧不退，在这里驻扎也是神机营的决定。 这连长倒是一口气把责任全推给了神机营身上，反正死无对证。特侦司的人皱眉道， 神机营的人呢？让他们出来接受问询。 任小素一听这特侦司的语气是真横啊，吆喝神机营都跟吆喝下属一样，难怪自己之前以特侦司身份训斥别人，大家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却听连长解释道， 那神机营的军官前天早上执意去打猎追兔子，结果却被不知名的植物给攻击了，总共五名神机营长官全部身死，不信你问问其他人。 特侦司的人一脸狐疑地看向周围，而周围的私人部队士兵赶紧点头， 对，我们想追他们都没追上，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死了。 这些人因为之前见死不救的事情有些心虚，所以早就串好了口供。特侦司的班组长皱眉， 带我去看看你们私人部队的主官，然后去看看神机营死亡的地点。 任小素此时真是半点都不慌了，整个私人部队的士兵都在想办法为他撒谎，他还慌啥？加强连连长带着特侦司的人往营地里走去。特侦司的人先是检查了刘泰宇的病况，其中负责检查的人对班组长点点头， 确实高烧不退，应该是踢踹过程中内出血之后身体里有炎症导致的。 特侦司的班组长对加强连连长说道， 把你们私人部队的花名册交给我，现在去神机营出事的地点。 到了神机营出事的位置，特侦司的人便皱起了眉头，他们看着惨死在荆棘之中的神机营军官。 他们追着兔子来到这里，然后被这奇怪的植物袭击了。 原本他们还想检查一下伤痕之类的，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毕竟植物袭击人类还是头一遭呢。起初他们还是不太相信，结果看到荆棘藤条的那一刻，他们全都醒了，这植物看起来就狰狞无比。而且他们稍微靠近一点，任小素便控制着荆棘藤条张牙舞爪起来，模样十分恐怖。特侦司的人说道， 你们继续在此驻扎，不得擅自行动。 说完他们便离开了。事实上他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总不能挨个审一遍吧，那工程量也太大了。而且他们这次过来也只是为了找到位置，查间谍那是之后的事情，现在需要做的是先把情况反馈回特侦司。任小素目送他们离开，现在看样子李氏也知道军队里存在间谍了，但他们应该还没找到主要的侦查方向。特侦司的人离开之后，任小素晚上如约去和唐周见面。到了地方，任小素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们庆氏有派狙击手过来吗？ 唐周愣了一下， 没有啊，而且我们这支部队里也没有。 奇怪了。 任小素疑惑道， 这次我去找神机营残部的时候，发现他们大概有几十个人都被同一个狙击手给弄死了。 这么夸张？有这种能力的狙击手不多吧？ 唐周分析道。 你那位杨小锦有这样的能力，是他吗？ 任小素说道， 子弹不是暴徒的，应该不是他。杨氏还有什么比较厉害的狙击手吗？ 没有了。 唐周摇摇头，不过这时他好像想起来什么似的。 哎，不对，十多年前还是有一位的，你家那位杨小锦恐怕也是跟着他学的枪术吧，不过他现在的年纪应该比较大了才对，按血缘关系应该是杨小锦的叔叔辈，他的体能已经不足以让他在战场上来往自如了，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人。 会不会其他势力 也加入了这场战争。 任小素疑惑道。 不会吧。 唐周想了想说道。 其他势力参与这场战争并没有什么意义啊。外来势力很难在咱们西南这边得到什么好处。只有火种公司趁着这个时间四处以收购名义寻找超凡者。 没人管他们吗？ 任小素问道。 管啊，西南三家财团都已经达成共识了，见到火种的人就杀。不过他们现在转为隐蔽工作，只是还在四处给普通人发传单而已。 唐周说道。 有被他们抓到的超凡者吗？ 任小素好奇道。 还是有的，好多超凡者刚刚获得了超脱凡俗的力量，心智却没有转变，他们想要赚钱，而火种公司的广告就是他们最快的来钱途径。 唐周说道。 火种公司要抓的就是这种刚刚觉醒却没有半点战斗经验的人。 行吧。 任小素叹息道。 哎，还真有傻子。 但火种公司是不会到战场这边来的，他们只会隐藏在壁垒里。 唐周解释道。现在任小素越来越觉得那名狙击手很可能就是杨小锦了，唯独子弹对不上，其余信息好像都指向了杨小锦。狙击手有很多，但是能杀死几十名神机营军官的狙击手这世上很少。可杨小锦孤身一人来战场后方干嘛呢？就为了摧毁神机营。这时唐周忽然说道。 庆臣长官给我打电话说，庆云有一支嫡系部队被派过来当做联合理事的大使，前来洽谈合作的事情，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把他们给打掉。 任小素沉默了半晌，这庆氏帮自己打完神机营之后，自己又要帮庆枕排除异己了吗？任小素问道。 庆远不是死了吗？为何要继续追杀这批人？ 唐周解释道。 之前我们的作战旅被解散后，好些个士兵被分到各个部队里来，会经常被庆允嫡系部队欺负，而且他们欺负人的手段极其卑劣，所以庆臣长官不希望这些人回到庆氏地盘上，就算你不杀，庆臣长官也要杀。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纳闷了。 那他直接杀了就好。他们多少人？ 任小素问道。 400多人。 那我打个屁。 任小素无语道。 我拿头打。 唐周忽然压低了声音说道。 庆臣长官说只要你愿意，他可以帮你解决身份。 任小素总觉得这战场是越来越混乱了，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不过看来庆枕那边已经有间谍身居高位了呀。 这事可不像唐周说的那么简单，一支部队管理再松懈也不可能拿钱就买这么大的官。庆氏在理事内部一定有非常具备能量的人存在，才敢夸下这海口。任小素疑惑道。 你就不怕我连累了你们这位内线？ 庆枕长官说现在你的作用比他大多了，当然如果你这边真出事了，我们会安排他秘密离开理事，以免出现意外。 那行吧。 任小素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唐周说道。 不过他的撤离也是个大问题，现在特侦司严查间谍，他有可能走不掉。 任小素听到这里面色古怪起来。 那这事儿我帮你们处理一下。 啥？ 唐周愣了一下。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任小素平静说道。 我其实还是特侦司的上尉。 唐周当时就迷了。你不是来帮杨氏收集神机营纳米机器人样品的吗？怎么还能有特侦司军官的身份？难道杨氏已经渗透了特侦司？任小素解释道。 没法跟你解释太多，因为现在这个情况有点复杂。 说实话，任小素自己都觉得他身份太多了，而且来路都非常奇怪。找到四人部队的特侦司回去复命了。回去路上他们听别人说前线出了问题，神机营退回来的部队被一名狙击手全部杀死在了凤仪山一线。回来的路上他们还看到了有神机营军官的尸体被运回108壁垒，不过这跟他们关系不大， 他们只负责找到私人部队，就算是完成了任务。指挥部的营帐一直在向北迁移，将领们一直坐镇后方也不是事儿。如今指挥部就位于滩头山后方30公里处，距离任小素他们私人部队的位置也不过80公里左右。当他们来到指挥部找到胡说后，先把私人部队的花名册给交了上去，然后汇报了一下私人部队的现状，并且对神机营五名军官死于职务之手表示了质疑。胡说坐在帐篷里面随意地翻看着花名册，结果还没翻几页呢，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只是这一瞬间，他想通了好多事情。根本都不用推理，不用思考，那个名字就像是答案一样显眼。胡说叹息，原来神机营是和这伙所在的私人部队换了军装和车呀，那这只能怪神机营自己倒霉了，跟其他随便哪支私人部队换车都不会有这种糟心事发生吧。这时特侦司这边的军官看到胡说皱着眉头，便问道， 怎么了老板，这花名册有问题吗？ 胡说回过神来笑道， 没有，我想别的事呢。 哦， 特侦司军官松了口气，他还以为是有什么细节自己没有注意到呢。 那您看要不要再详细查查这私人部队，毕竟这私人部队感觉也有些问题。 胡说正色道， 一个私人部队连军饷都被克扣的差不多了，也没有对外通讯手段，问题应该不会出在他们身上。 那我们就集中力量严查高层内部的间谍。 胡说点点头， 不过不要去动李氏的人。 这就算把调子定下了，彻查李氏以外的所有高层将领。想到这里，胡说便惆怅起来，鬼知道那个人小素还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就在此时，外面又进来了一位特侦司军官，他来到胡说面前小声汇报道， 老板有异常。 啊，什么异常？ 胡说愣了一下，特侦司军官说道， 军需处一名军官忽然帮人走动，似乎想要越级提拔一名私人部队士兵。 胡说顿了一下， 那个被提拔的士兵叫什么？ 任小素。 特侦司军官说道， 要不要查查他们？ 胡说惆怅地摆摆手， 不用了，我们特侦司现在要查的是神机营大案，这种小事就不要纠结了，必然是私人部队内部的行贿受贿问题。哎呀，你们不要把精力老用在这一种事情上，明白吗？ 特侦司军官低头， 是。 等这些特侦司的军官都离开之后，胡说真的是差点把桌子都掀了，这他妈也太猖狂了吧！任小素这是仗着自己不会动弹，在这可劲儿作妖呢。任小素所在的私人部队依旧驻扎在原地不动，不少人都快饿死了，可外面的荆棘藤条的威胁依旧让他们不敢动弹。傍晚的时候，忽然有干部司的人来到营地，来的时候还骂骂咧咧的， 一群私人部队的兵藏在这深山老林里面，我们任免个军官还得过来跋山涉水，这私人部队的军官良心都被狗吃了吗？通讯电台都敢卖了换钱，哼。 来到营地之后，私人部队的士兵都掀开帐篷帘子打量着他们。 你们是？ 干部司的汤万义说道， 我是干部司的汤万义，都过来集结。 私人部队的士兵全都一脸迷茫地来到汤万义面前列队。汤万义说道， 谁叫任小素？ 任小素走出队列， 报告长官，我是任小素。 汤万义斜睨了任小素一眼， 恭喜你了，银铁二营营长刘泰宇受伤昏迷不醒，先特别任命任小素为铁二营代理营长，带领部队完成作战指令。 任小素一脸激动， 真的吗长官？ 汤万义倨傲道， 那还能有假，过来签收你的任免文件。 任小素赶忙跑去签字，签完之后就准备回营地了。汤万义忽然拉住他， 哎，你不和我们庆祝一下吗？ 庆祝？ 任小素愣了一下， 怎么庆祝？要不我给长官你表演个劈叉吧。 汤万义都傻了， 这我看你劈叉干什么？ 其实这是私人部队的军中规矩，被提拔的军官都要给干部司一些好处，算是一起喜庆喜庆。这汤万义可是知道有人为了提拔任小素花了足足10多万，可见这任小素是个肥羊啊，不然汤万义怎么会愿意大老远跑到这里来，腿都快跑断了好吗？如果一个被提拔的军官不懂事不孝敬，那以后再有提拔机会的时候就不用想了。任小素当然知道这事儿，但他一分钱都不打算给面前这货，说不定哪天他找到机会就跑路了，哪可能在这种事情上浪费钱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汤万义冷声道： 你可想好了？ 任小素装傻： 您在说什么呀？ 这会儿要不是身边闲杂人等太多，任小素都打算亮特侦司身份抓汤万义这个间谍了。但仔细想想，自己也不能老给胡说添麻烦，万一胡说真恼了怎么办？汤万义脸色铁青的带人走了。李氏干部司这些年还头一次碰上这种愣头青，他对身边人交代道： 回去就把这个任小素给我列上黑名单，他这辈子都别想再提拔了，等战争结束就把他给我撤了。 任小素看向陈无敌小声道： 无敌，他们嘀咕什么呢？ 陈无敌压低了声音说道： 师父，他们说要战争之后把你的官给撤了。 任小素当时就乐了，正所谓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李氏迷之自信的发动战争，结果手底下窝囊废一堆一堆的，不可能是庆枕的对手。再加上一个杨氏步兵边境虎视眈眈，李深潭胡说内部搞事，这李氏在战争之后到底是什么结局还真不好说了。而且他任小素压根就没打算在李氏里面混日子，哪还有什么战争之后的事情。等汤万义等人走了之后，任小素回头看向私人部队所有人说道： 侥幸当了这铁二营的营长，说些假大空的话没什么必要。各位，有些人可能知道我的本事，在这荒野上生存之事我最在行，各位跟着我绝对不会饿死，也不会不明不白的死在植物手里。 所有人面面相觑，这任小素一上任就夸下这个海口？大家都知道任小素之前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如今跨越太大，大家都有点接受不了，当然大家也没人敢出声反驳。之前任小素把人拖在雪地里的那一幕大家都还记忆犹新，所有人心里都对任小素有一个印象，这是个狠人。不过狠归狠，任小素说的话他们却是不信，大家都饿了好几天了，外面又有荆棘藤条的危险，有人觉得任小素这时候当营长简直跟自讨苦吃没什么区别。加强连里面有人忍不住冷声问道： 既然你这么说了，那大家都饿了好几天了，现在你怎么帮大家找到食物呢？你能带我们活着走出这里并且找到食物，我们就信你。 这加强连的人原本就是刘泰宇的亲信，突然换了领导肯定会让加强连有些不适应，但谁当领导都是当，只要能力够强。有人附和道： 是啊，现在咱们都不敢往前走，万一又碰到那个植物怎么办？ 任小素听到这话后便慷慨激昂地说道： 我既然敢承诺大家，那就一定可以带着大家走出去，这样我在前面走，你们在后面跟着，只要我没出事那你们在后面也就不会出事，对不对？ 大家一听这个便哑火了，任小素这是要以身探路啊。有些人顿时内心就感动了一下，没想到这任小素如此有魄力。如果他们走的路上真有可怕植物，那么走在前面的任小素肯定最先遭殃，如果刘太宇醒着恐怕会命令其他人拿命探路吧，绝对不会像任小素这样以身作则。虽然大家都不相信这废土之上还能有这种好人，可 可这位好人不就活生生地站在面前吗？任小素义正言辞地说道： 各位赶紧收拾行囊与帐篷，我们一个小时之后就出发，我在前面走，你们跟在后面，我带你们去找吃的。 私人部队都是流民，也没什么文化，历史早就证明，文化水平越低的人就越不容易对身边的人和事产生质疑，一旦身处群体之中便尤其容易盲从。他们哪想过这些植物竟然会是任小素养的，其他人往前走的话搞不好真会出事，但任小素则100%不会有事。队伍出发后，任小素带着队伍朝北方进发，他避开了所有的荆棘藤条，有些荆棘藤条忽然从雪地里钻出来，对着任小素张牙舞爪，然而任小素却刚好站在他的攻击范围之外，这在私人部队士兵的眼里，任小素有如神助啊。有人在后面惊呼小心，而任小素回过头来，满脸悲悯地对其他人说道： 为了带你们走出一条活路，我一个人的小小牺牲就算什么？ 任小素都觉得自己很伟大呀，竟然可以带领着这支私人部队走出自己设下的困境。任小素身后有人当时就热泪盈眶了： 谢谢营长，谢谢营长。 任小素继续往前走着，一边走一边数感谢币，又收获了几枚感谢币。几十个人说感谢，结果诚心的也就那么几个。加强连里有人小声说道： 哎，看来还真有点本事，而且这世道能跟着一个好长官也不错啊。 连长平静道： 再看看情况，光带着我们走出去还不算什么，他如果能带着我们再找到点食物，我才服他。 其实任小素压根没打算让这些人服自己，服不服什么的无所谓，能跟着他到达与唐州商量的指定位置才最重要。身后的这些人说感谢的时候都不诚心，自己之前帮他们想办法混进前进基地里吃饭，结果分分钟就被卖了。陈无敌好心助人为乐，却被说成是个傻子。任小素并不同情这些人，也没打算与他们成为真正的好战友。此时已经离开荆棘藤条的种植区域了，任小素回头对大家说道： 那荆棘应该只是小区域生长，现在已经不用担心他们了。 大家一听这个便松了口气，有人说道： 啊，那我们休息休息吧。 说着好些人就打算直接坐在雪地上，私人部队就是这么懒散。却听任小素继续说道： 现在还不能休息，我承诺过要带你们去找到食物的，先把眼前的难关渡过去才行，而且我已经想到了好办法。 一听到有吃的，所有人顿时激动了，就连加强连的食物也断了一天了，所有人都饿得眼冒金星。任小素往山里走去，还没走两步呢，他看到旁边大树高处有一个树洞，他直接爬上树，伸手就要往树洞里掏去。所有人都疑惑任小素这是干什么，结果只见任小素手缩回来的时候，一只松鼠仓皇地逃了出来，而任小素手中则抓着一大把松子和他们没见过的干果。任小素笑道： 大家找这样的树洞吧，应该可以让大家先垫垫肚子，如果发现岩洞和岩石缝隙的话要告诉我，那里有咱们今天的晚餐。 岩洞里面有什么？ 有人好奇问道。任小素从树上跳了下来，一边往嘴里塞了颗松子，一边说道： 到了冬天，蛇存储了足够的脂肪之后就会开始冬眠，这时候他们对人类毫无反抗能力，而且尤其喜欢群居，找到一个岩洞基本上就能找到一窝蛇了，那样的话晚上我们吃烤蛇肉。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西南地区的蛇虫毒蚁尤其多，之前任小素进荒野的时候就对此格外警惕，不过在冬眠的时候大部分蛇都成了美食， 而且蛇类冬眠尤其喜欢群居，一方面是为了抱团取暖，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减少水分的流失。不抱团冬眠的蛇有三分之一都扛不过冬天，所以冬天的时候有些胆子大的流民就会进山找蛇窝，找到了就是大丰收，整个冬天都会好过一些。而任小素则是这群流民里胆子最大的那一个。在任小素带领下，一大群私人部队跟蝗虫一样扫荡着山里，但凡是能吃的东西他们是一点都没放过。期间任小素端了三处蛇窝，光是抓到的冬眠蛇类就有200多条，而且有些蛇还尤其的肥硕。任小素带人趁着他们还没苏醒的时候就把他们全部弄死了。这下子所有人都服了，跟着二营长有东西吃几乎成为了每个人心中的信念。李清正乐呵呵笑道： 嘿嘿，还是小素你有办法呀，走哪都不缺吃的。 在这荒野上走哪都能找到吃的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特别厉害的本领了。这时候任小素回头看向加强连，他愣了一下： 哎，刘太宇呢？ 原本加强连还轮流扛着刘太宇呢，结果这走着走着刘太宇不见了。李清正小声道： 我刚才看到了，他们偷偷把刘太宇扔到了路边，估摸着是觉得你比刘太宇靠谱吧，表忠心呢。 任小素有点感慨，堂堂上一任二营长就这么被扔了，今天这加强连能扔刘太宇，明天一样能扔任小素，这样的忠心谁敢要。这件事情再次提醒任小素，这铁二营里没什么良善之辈，所以他也不要太拿自己这营长职位当回事了。加强连的连长走过来对任小素笑道： 营长，要不咱们今晚就在这里宿营吧，我看食物都够了。 任小素笑了笑： 辛苦你们了，不过还得再走走，这里不安全。 行，那我就喊着大家伙再坚持坚持。 加强连连长眉开眼笑的走了，有吃的啥都好说呀。任小素之所以不在这里扎营，并不是因为这里不安全，而是他还没带着私人部队走到指定位置。队伍继续前进，虽然还没吃什么东西，但大家都感觉特别有劲。忽然间任小素看到前方山谷里有地方在冒烟，他喊了加强连连长说道： 前面是不是友军部队啊？咱们去看一下，遇到他们了打招呼，然后问问路，看咱们走的方向对不对，是不是凤仪山方向。 加强连连长应和道： 好嘞。 任小素这时便给李清正和陈无敌他们低声交代： 等会儿你们一定要往队伍的最后面走，看住不要让人掉队，有人想跑就以逃兵主力就地枪决，如果彻底打起来你们就躲到一边，不要被榴弹给击中了。 李清正愣住，任小素这么说分明是知道对面山里有什么，而现在则是故意引着这些私人部队士兵往里面走啊。而且任小素很笃定一会儿会有剧烈的战斗打起来。什么情况？任小素怎么知道这些的？李清正忽然想起任小素这段时间总是往外跑，难道就是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变化？四人部队的队伍走了半个小时就来到了山谷入口。加强连连长一边走一边笑道： 也不知道是哪支部队竟然往这山沟沟里钻，搞不好和咱们一样是私人部队。 任小素笑道： 八成是了。 其实庆允心腹完全可以走大路的，他们只要放下武器跟李氏交涉，说是来谈判的，不会有人杀他们。但庆枕要求了必须保密，以防第三方间谍知悉谈判情况。毕竟庆氏和其他两家同时谈判，被哪一方知道了都不是什么好事，所以这谈判部队只能秘密过来，到达了指定位置后庆枕才会和李氏高层取得联系，届时李氏高层会亲自来山里进行秘密谈判。然而庆枕压根就没打算和李氏谈，而是从一开始就想把庆允的心腹部队给坑死在李氏的地盘上。队伍往山里走去，下一刻加强连连长忽然愣住： 因为他看到了庆氏的黑色军装。只是一瞬间他便明白，对方哪是什么私人部队，原来是庆氏渗透进来的部队。那庆氏士兵见有神机营军装的部队进来，第一反应就是双手高举， 我们是来谈判的庆氏代表。 后面庆氏营地里的数百人也慢慢走了过来。任小素看到他们已经将枪支斜举，随时打算开枪的样子，不过他们非常疑虑，面前这是一千个神机营战士吗？怎么还碰到神机营主力了呢？任小素狐疑道， 你怎么证明你是来谈判的？我们怎么没接到通知？ 那庆氏士兵说道， 我方前线司令庆枕正与你们高层交涉中，不信你们可以问询。 任小素冷声道， 放下你们的枪械，表示你们的诚意。放心，我们神机营不杀手无寸铁的部队。 庆氏那边的士兵面面相觑，庆氏军官咬牙思考良久，说实话，他没想到会碰到神机营，而他也非常清楚，他们400人面对1000个神机营战士，确实没什么胜算。既然是来谈判的，只有谈判顺利进行，他们才能活着回去。这时候，就算勉强打赢了逃生，他们还能逃出李氏的地盘不成？然而就算这样，一支正规部队怎么可能被人说两句就缴械呀？气氛越发凝重起来。此时加强连连长腿肚子都在抖了，不光是加强连连长，整个四人部队士兵都差不多一个样。他们哪想到自家二营长胆子这么大，竟然敢冒充神机营劝降，虽然他们穿着神机营的军装。僵持中，任小素忽然说道， 不如你我各退一步，这样我把我们加强连的连长交予你做人质，也表示一下我们的诚意。 加强连连长当时就傻了，自己怎么就变成诚意了呢？谁愿意当着诚意谁去当好吗？可是他还没反应过来呢，就被任小素一把推了出去，踉跄着撞到了庆氏的阵营里面，被一群人拿枪抵住，整个人都吓傻了。任小素冷声道， 如果这样你们还觉得不够，那我怀疑你们根本没有诚意，也不是来谈判的。 这时庆氏军官缓声说道， 听我命令，放下武器。 结果就在庆氏部队刚放下枪械的瞬间，任小素掏出一柄手枪将庆氏那名军官击杀，清脆的枪声在山谷里回荡，所有人都懵了，怎么耍赖呢？任小素大吼， 他们没枪了，杀庆氏部队有功，跟我上啊！ 后面的人一脸茫然，有些人就跟着冲了上去，有人虽然想跑，可李清正等人就在后面举枪督战。李清正举枪狞笑道， 我看谁敢跑。 一群人赶鸭子上架，全都端起枪来往前冲去。这场战斗打得稀里糊涂，有些人压根就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呢，只是任小素悍不畏死地往前冲了，他们就下意识地跟着冲了上去，开枪扫射。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